Because of you. 研究表明说，一个人越追求享乐，反而越得不到快乐。一位作家在演讲当中提出说，生命中有四件比享乐更重要的东西，它们能够让人生更加有意义。这四样东西就是归属感、目标、还有超然的心态，以及结构自己的能力。这四样东西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有意义，也比享乐更重要一些。生活中，如果你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，那我希望你可以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。生活本来就是这么简单。 风吹过的下雨天，轻盈疯狂的舞旋，有人在弹琴心一间，还偷偷不觉。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盈的舞旋，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。只是一面之缘，让人心怀念，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。 有人说，当代青年最突出的四大矛盾，一个是自己长相一般，却有重度的晚期颜控病，要求自己的另一半长得非常的好看；第二个就是手上没有几个钱，喜欢的却都是烧钱的事情；第三个常年单身，却经常给朋友做情感咨询；最后一个就是心智没有成熟，身体却到了中年养生。你有这样的矛盾吗？

第二个是走出去学习，让精彩的世界影响你。哈佛有句名言说，当你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忙碌的时候，就没有时间为不想要的东西而担忧了。和你一起分享，一起共勉。有一个视频在网上曾经很火， 叫做美妙生活的三个秘诀。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每个人都喜欢的简单的到处可见的小快乐，比如说那些主动为你免费续杯的餐馆的服务员，比如说在你排队的时候刚好碰到了一条新开的排队通道，你突然间从最后一位又变成第一位了。所以尽管享受生活，享受当下吧，生活中总会有很多不期而遇的小快乐。 是什么？我说，寻找梦想的灯火，有时我会失去力量，在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。眼前的世界，音乐演奏着，不停挑战。